烟花三月啊，固然是下扬州的好时节，但是呢，春暖花开，前往扬州的旅行者们也未免太多了。不过在初夏时节，迎着细雨清风，品品古城，游游运河，别有一番滋味。人多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在这个三步一景的千年老城当中，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它的前世今生，来邂逅一场温婉的南柯一梦呢？来到一个城市，一定要体味当地最有特色的项目。比如来到扬州，首先我们先来到盐商古宅吃一吃早茶。卢氏的盐商古宅啊，是扬州晚清盐商最大的一个豪华住宅，也被称为是盐商第一楼。这座楼呢，就是卢氏的盐商住宅，宅主呢是商界的巨富卢绍旭。据了解啊，这座宅子建在清光绪年间，占地面积万余平米，当年兴建这座宅子的时候耗银7万多两。他用绵延的建筑群落，精美的建筑风格，用最耀眼的一刻，所以来到扬州古城，它必然是当之无愧的必去之地。其实从外观上来看，卢氏盐商住宅的青砖黛瓦和其他的老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穿过长长的巷道连接的11进住宅时，便可以感受到盐商巨贾藏富不露的恢宏气派。卢氏盐商住宅坐落在康山文化园旁边，临街朝南的大门非常的气派又考究，门楣上的砖雕也是异常的精美。虽然经过了沧桑的岁月，但是仍可辨出砖雕上神态各异的人物，活泼灵动，栩栩如生。置身其中，淮海厅、兰心厅、寒碧厅、怡情楼，厅厅相连，厅堂扩大，可以设百桌宴，气派非凡。而漫步在宅子当中，从第一进到第四进，天井两侧也分布着各种的小型花园，假山花草布局也是风格各异，构思精巧。深入到后院，一园里面有一个灰顶六角亭，以及石船坊、水池等等，也是相映成趣。构思精巧的花园和繁复考究的窗扇，也体现着卢氏盐商住宅的精巧和气派。目前它是市级的文化保护单位，在2005年由市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修缮，并且在2006年正式向外开放，也是扬州市接待城市贵宾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目前卢氏古宅也成为了品味淮扬饮食文化和清代盐商建筑文化的清雅之处。如今的卢宅啊，还推出了早茶和下午茶，大家可以在古宅当中品味一下淮扬特色茶点，哎，别有一番风味。经营的早茶呢，是早上7点开始，招牌啊，蟹黄汤包、五丁包和烫干丝是招牌。各色的点心下肚之后，喝上一口清茶，唇齿留香，余味悠然。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卢氏旧宅所在的1912街区啊，临着大运河，也是扬州酒吧的聚集地，入夜之后也可以在这儿举杯邀佳人，对影成三人。扬州古琴的活动从唐宋以来就流传不绝，而史公祠内的梅花旧馆也是著名古琴家孙绍陶和古琴世家胡思普一起创立的广陵琴社的旧址。每天下午总会有3-3、2-2的人聚集在这儿，听瑶琴的有之，吹拉弹唱亦有之，在那儿听琴，时间很容易就消磨过去了。如果你想亲自聆听广陵派省级非遗传承人曹华先生的琴音，那么在4月15号也可免费来到梅花仙馆，感受扬州古琴的魅力。好了，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走进扬州。

也真正眼泪，若花言变你为言的谁，无关风月，我提取的灵魂全比一绝的岸边浪尖点，情字和解的落笔都不对，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烟花三月来到扬州。扬州啊，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素颜的扬州，那么一定要来到皮市街。皮是皮肤的皮，市场的市。这个皮市皮货自古以来啊都是时尚高雅的象征，而历史上富庶的扬州当然也少不了皮货生意，于是呢也就形成了这个皮货一条街，这条街就是现在的皮市街。元代的时候呢，皮市街被称为马军营四铺南和马军营四铺北，而要装备出马军队当然少不了皮货，于是这个皮市街和皮货也就有了渊源。到清朝，皮市街就慢慢发展成了皮货市场，同时也是经营皮货。但是皮市街依旧有南皮市和北皮市的分别，以真菌象头为界。南皮市就是皮市街的南段，卖的呢主要是皮衣帽、马蹄袖、毛毯褥等等软件皮货。而北皮市也就是皮市街的北段，卖的大多都是皮带、皮靴和皮鞭等等硬件皮货。现在来到皮市街，洋派传统的五架梁、七架梁的小屋房檐下，停着几辆二八自行车，阿姨们倚着老宅子的墙壁前打着毛衣，一个老奶奶走过讲点家长里短，老爷们儿坐在街边的长凳上看看书看看报，身边的收音机放着听不太懂的扬州评话，整洁娴静的皮市街就这样展示着素颜的扬州风情，也吸引了少数拐进这条小街的游客，想成为如斯市井风景当中的一份子。来到扬州，如果想感受一下老扬州热闹的清早，那么住在街上的小社驿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坐在楼下温馨又怀旧的咖啡馆里，也很适合隔着玻璃窗看看麻石青砖上往来的车辆和行人。在我的印象当中，扬州一直是一个可以逃离世事烦扰的地方，而在扬州老城皮市街85号也的确有一个有风景又有梦想的地方，浮生记。浮生记是一个小小的店铺，但是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梦想。它是一家书店，在这儿或许能遇到传说当中的知己。乐工耕于笼中，无爱无炉，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 勤耕雨读，老屋子里有旧时光。你的身体或许不需要，但你的灵魂一定需要。其实现在看到大家每天都在玩手机，也在想下雨天除了看电影玩手机，也可以来读一本书。在雨天的扬州来到浮生记，就可以给你另外一种可能。浮生记是一个对雨天有点情节的地方，无论严寒冷暖，这儿都是人间的好光景，用一家书店温暖你。而在雨天，他们家的饮品甜点都是九折的。坐落在曲折的扬州小巷，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石板路上一定有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踩着闪着光的石板路而来，一把红伞，抬头看浮生记里有着暖暖的光。挑一本好书慢慢的读，听窗外的雨滴落在遮棚上的声音。浮生记空间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点局促的浮生记，不像书店，倒像是书房。进门右手摆着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方言、徽章、咖啡挂耳包、扬州时辰明信片等等，各有特色。左手的书架有些杂乱，上面的书没有一本是裹着塑封膜的，大多都被竹叶翻过，让人产生了好像在图书馆的感觉。小小的桌子椅子旁边，客人三三两两，有的专心致志，但都没忘了和店主树志打个招呼，全是熟客。浮生记应该也是国内第二个实现深夜食堂的小铺，一家书店在夜晚变成了食堂。客喜而笑，席盏耕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寂，呼于浮生记，不知东方之既白。浮生记的深夜食堂，有人吃猫饭，有人在弹琴，有人在学中文，有人在吹口琴，有人在玩猫，有人在读书。没错，这里是扬州，这里是浮生记。提醒大家，书店营业到22点，不过深夜食堂营业到深夜，可以在雨夜享受一顿小食，逗逗店里的萌猫，让自己的心灵慢下来。 虽然很多都已经摔碎了，多爱就有多痛。

价格非常给力。自驾台儿庄四日游包括爆肚谷、熊耳山以及台儿庄古城的首道门票，全程三个早餐、四个正餐的用餐，还有一晚四星酒店以及两晚准寺的特色古城客栈住宿。同时自驾过程还有一位专业领队来带你玩，报名咨询电话400-010-0808，或者关注桌游俱乐部微信号以及神州国旅天猫旗舰店来咨询报名，价格是1360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说了三遍了哈。这句诗呢是李白所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我相信高中毕业两年之后的朋友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背不全这首诗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今天我们就来下扬州。扬州有一条非常古老的彩衣街，在古城中心地段，和东关街相邻。在嘉庆年间，这条街有很多的制衣局，制衣局呢就是制作衣服的地方，还有御制衣局，就是为皇室来制作龙袍、宫装以及霞帔、锦衣等等贵族官服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描龙绣凤、手艺高超，也被称为彩衣街。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年间，两淮盐政普福和两淮盐运使李志颖曾向宫廷进贡扬州各种的锦绣龙袍龙褂，现在有大概12席的九龙袍和8团龙袍依旧存放在故宫的养心殿。而深藏不露的彩衣街上有一家现在唯一的老裁缝铺，就是启明唐装店。这家店的掌柜的是陆长山，他呢是现在91岁陆学浩老人的父亲。光绪年间，彩衣街上有一家叫长山成衣铺远近闻名，而陆长山虽然已经故世，但是陆学浩依旧子承父业，继续立足彩衣街做他的唐装裁缝。陆学浩老人13岁就跟随父亲学裁缝，细细算下来已经做了70多年的中装了。老人经验非常丰富，技艺超群，目前祖传做唐装，在扬州也只有彩衣街上启明唐装店这一家了。陆家第三代陆启明也有67岁了，手艺也非常的精湛，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等都会来到启明唐装店来选购唐装和旗袍。由于陆家成衣店的存在，也使得彩衣街名副其实，并且保留了传统街道的特色，也可以让我们能够粗略地看到当年彩衣街那一段辉煌历史的缩影。也提醒大家，路过此地不妨走进老铺子，定制一身别具风格的旗袍或者是唐装，绝对不会撞衫。彩衣街上也有很多老行当的店铺和小吃店，破旧的阁楼可是明代的古建，即使不来做衣服，也可以感受一下市井的气息。百年名园里面品味一下美食，作为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品尝刀工精细、讲究本味的扬州菜，自然也是不可错过的扬州行程。多国元首曾经下榻的扬州迎宾馆的淮扬菜，那可是国宴标准，每一道都含着精致的风韵，细细的品尝就能在最本真的食材之外 生出一位宅院温馨之情。伴随着精湛的厨艺，餐厅晚间还会有苏州的弹屏演出，一顿大餐常常可以吃到深夜。小 tips， 除了品尝名菜文思豆腐之外，酥烂入味的黄豆猪脚圈也是深受女生的欢迎。醉小龙虾的肉质鲜甜更是其他地方小龙虾不可及的。历经更迭，数不完全统计，扬州巷城可能有大概366条古街巷，里面有名士故居或者藏着文化遗产，更多的则是出很多排队的美食。广陵路上有需要预约取号的小绝灵麻花，东关街上也有三五人排队等候的无字坊臭豆腐，广陵路和徐宁门大街交叉口也有早晚都需要等位的蒋家桥饺面。不过十来块钱却都是扬州人的饮食精华所在，尤其是这蒋家桥的饺面，可是美食家沈鸿飞及金庸二公子所推荐的，据说可以吃出黑松露的味道。扬州人不仅吃的排场，吃的讲究，更是吃的精细。有一首民谣也形容了扬州百姓的一天：早上起来日已高，只觉心里闹潮潮，茶馆里头走一遭，半干丝儿，风味高，蟹壳黄，千层糕，翡翠烧麦，三丁包，清汤面，脆火烧，龙井茶叶，香气飘，吃过早饭想中饭，狮子头，菜心儿烧，味白蹄儿，酱油烧，醋溜桂鱼，炒虾腰，绍兴酒，陈花雕，一斤下肚，乐淘淘，吃过中饭想下午，椒切董糖，云片糕，再来一包香圆条，吃过下午想晚饭，金华火腿镇江肴，咸水虾子撒花椒，什锦酱菜麻油烧，香稻米粥黏焦焦，吃过晚饭想夜宵，一碗莲子羹清新又补脑，一觉睡到大清早。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心笑不眠，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分的咖啡店，街道有点改变，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望着朦胧的海岸线，是否还能回到从前，事情像你，而你也早已不是你，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味，thank you.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首页。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扬州。刚刚说到这扬州的美食啊，说的我是垂涎三尺。扬州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系的发源地，菜肴非常注重本味，又讲究火候，擅长炖焖，口味呢偏清淡鲜美，咸甜适中，所以历史上也有吃在扬州的美誉。扬州的厨师也是以刀工精细而著称，特别精于食材的雕刻，是著名的扬州三把刀之一。而扬州菜除了刀工精细之外，也有大胆的创新。扬州的小吃更是全国盛名，大家都熟知的三丁包子、千层油糕、双麻酥饼、翡翠烧麦、干菜包、野菜包、鸡丝卷子等等等等，非常的多。而每年到了十月，取饱满的蟹膏、蟹黄，再配上精细的白面制成的这个蟹黄包，更是全国享誉。所以来到扬州，一定要体会扬州三把刀的魅力。而扬州三把刀还有一把刀，就是修脚师傅这把刀。来到扬州可以来到脚艺馆梳一梳身心。老一辈的修脚师傅用章来修饰手中的刀，因为这个讲究传承的行当就好像武功一样，需要长期的苦练技法，非常具有侠气。而国家特一级的修脚师朱庆华的庆华修脚室则隐藏在不是很喧哗的南通东路上。如果亲自体会过肉上雕花的雕工，那么这间透着80年代淳朴的陋室便会立刻变成治愈身体的天堂。晚间逛扬州逛累了，可以来这儿体会一下销魂的脚艺，相信立马元气复活。也要提醒大家，朱庆华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再持刀了，如果你想由德奇真传的女儿周秀云来打理你的脚的话，需要提前的预约。电话呢是0514-8722-1233，预约都不一定能预约得上哦。其实啊，江南水乡最动人的便是江南水乡那盈盈的河水，白天映着南来北往的热情，而一到入夜就冷清的好像不食烟火的仙女。作为京杭运河最古老的航段，晚上搭乘着游船泛波齐上，欣赏着岸堤垂柳、历史古建被五彩光柱照亮而灯火阑珊的热闹场景，时隐时现的繁华街市又好像火化了一般的清明上河图。在便宜门广场码头可以搭乘正规的游船，每天14点到21点，每小时一班，行驶时间约30分钟。来到扬州坐一坐船，入夜之后体会一下夜游运河渡流光的魅力。除了可以泛波湖上之外，也可以来到观音山上望一望江淮。在瘦西湖的北端，大明寺的东面有一座不高的小山，但是这座小山却是扬州的自然制高点，是远眺江淮南北的地方。顺着曲折幽深的小径蜿蜒上山，在人并不太多的山寺当中看一看那独特的32应身佛造像，或者静默于黄墙黑瓦的庄严香火间，求一份安宁。从山门外向东侧绕到后面是唐城的遗址，被枯藤和绿树掩映下的城环角楼依然残存着一丝丝盛唐华丽的风韵。你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扬州，明天我们继续古镇游。 好了，我是孟阳，明天再见咯，拜拜。 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